即係你又如果即係可能有啲人去麗園就係記翻啲溝女嘅回憶，我哋可能我又記翻天台啲屎味咯。 冇啦，其實四節都係講呢樣嘢。 係啦， 你不講 真係 女， 佢好想喎， 同埋女 聽眾同觀眾麻煩介紹，佢想咗好耐，四節都 講。你覺得自己 OK 就都可以自薦自己啫，靚。 自薦咩？係 啊 ，PM 佢啊 ，PM 佢。 自薦咩先？講清楚啲。 即係 自薦自己。 我都唔計佢公開咁講，就係話我應承過 Lens， 我阿 Lens 一日可以脱離呢個。獨男的行列，我會幫你這個節目願意改名。 改什麼名字、啊、叫做 未想到。 未想到。 大家如果可以想知道改什麼名字的話就快點。 不是很簡單，即是你這樣說話，如果一個觀眾想我們改名，就獻身給我就可以 了。是不是因為呢現在那些 獻身 說什麼，譬如好像說我的少女時代說黃大陸如果不知道破幾萬片酬的話他要裸泳嘛、啊、即是現在引大家去看的嘛，我現在引大家就是 想有了命名權， 是了 交給你了，聽眾 交給你了， 即是香港可能第一個網台節目因為這樣而改名的嘛， 我現 在想不是，如果因為這樣他得到幸福都不是一件壞事， 我都覺得 我們全部都會成全你， 是了，這個立刻擺回沙龍又怎麼說成債 全部都是成魚蛋是 嗎，又是吃我咁乜鬼嘢包咩啊？包嗰個咩飯？ 黐飯 啊！ 係 啦，OK 喎， 都可以。 喂，最尾都係多謝阿 Kathy 上嚟先啦。係啦，係。即係比佢嗱一集兩集第三集啦，佢越嚟越紅啊！ 係 咯，係咯。下次應該冇檔期啊！ 其實應該係你哋， 都唔得喎。咁下期分鐘去菲律賓添啊！要真係。 點解菲律賓？ 係依家係菲律賓。 唔係過去嗰邊教菲律賓工人煮餸煮素食啊嘛。 哦。 係咯，請佢做。 唔係喺紅館咩？ 咁都 射多二， 小巨蛋啊，咪咯， 咪小巨蛋去咗啦。 我们请来香港有名的素食女神，那我们示范出一个素食，我们哇得点啊！ 可能系吴宗宪都要第一日开个综艺节目俾。 嘿，来了 ，OK 喎 ，OK 喎， 我们那个素食女神来了。 我惊佢太老啦，司机，即系到我红嘅时候应该有排。 唔会咧，应该好快。即系我都期望可能有朝一日五年之后，可能喺红馆经过，你见到 谢多 见到你个大 谢多义， 咁都煮咁样都几好啊。 唔可能上即系曾志伟节目。哎、我哋介紹啊！ 但我唔會坐電波少女。 唔係咁，但你諗下，如果佢繼續 keep 住素食女神呢一個名號，如果可以咁紅的話，即係其實香港嗰個素食風氣已經好紅啦。 咪咯， 即係你咁樣諗係一件 好事。 人哋都冇叫我做素食女神， 我哋叫啦。總之以後就咁叫啦，唔理啦。 安咗有噶啦 ，Google 都係 Google 到。你試下打素食女神揾到咩咩出嚟？ 因為見你哋咯，就係你哋啲嘢咯。 肯定啦，你先打 Google 啊，素食女神出乜嘢咧？嗱、啊，第二格， 因為你哋啫嘛， 今晚大家幫下手，幫我推翻上最頭啦， 唔係啦， 定啦， 我哋搜尋多兩嘢， 唔係首先幫咗佢先，幫咗佢嗰個先， 都可以啦， 我哋小事啊呢啲， 佢講四字啊，我好緊要成 擺埋邊啊嘛，素食係為眾生啊嘛，係咪先？ 大家可以同步進行，你自薦嘅同時，後撳 search 一樣 OK， 唔係你為自薦嘅朋友為咗 Lens 就除咗自薦之外就幫我 k 系啦， 你應該為咗佢要做呢件事， 咁同埋就可以再次期盼阿 Kathy 啦，第四次駕臨城寨 啦， 冇咁講， 我要神駕駛啊！ 真係諗下，我哋下次要做好啲準備啊！可能啲機器咧，因為被女神嘅氣場震跌咗，我哋今日可以。今日城寨是可以壞得的所有機器故障都可以 出現，我拉曬同事， 連不到 link 冇聲都已經出曬啦。咁我諗好彩是我哋做節目啫，如果唔係的話，就已經好大鑊噶啦。 大鑊啦，出煙啦已經，方丈係嘛？方丈出煙啦，好啦，真係喺我哋笑聲中，應該講翻句國語先。 係 啦，我們下次啊再來， 下次再見啦，謝謝大家。 好，我們有機會係再呢個。陳仔仔先，拜拜。 拜拜，跟住好温情咁要飄走， 飄唔走。 好啦， 拜 拜。 拜拜。 是咁的，局長，西雲呢單料爆喎、 啊。又有獨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誠為香港，信我啦。 冇圖冇真相，有難度喎、啊。 明嘅，巴達斯達做緊嘢噶啦，就快推上報。 上報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6點至8點， 獨男獨女。